轻轻贴着你胸口，听到心跳，在乎我和天气一样温度。夏天的风温柔又记得清清楚楚地说你爱我，我看见你苦苦的笑容也有腼腆的时候。夏天的风就暖暖吹过，穿过头发

出走几天，妈咪笑着对我说，别忘了回家的路。商店